小五彩的牵挂， 滴滴答滴滴答，仙儿在说话。 梁静茹还有一首歌唱到了，只要爱对人，情人节每天都过。爱情不只有甜蜜，还有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爱情也不是几天几个月几年，而是一辈子的选择。一起来听到这首选择。 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，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 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 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 是我们的选择。 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 我一定会

其实浪漫并非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它就近在眼前，弥漫在我们周围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这首歌给了我们太多的意境，太多的憧憬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最浪漫的事》。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学友《夕阳醉了》。 夕阳醉了，落霞醉了，任谁都掩饰不了，因我的心，因我的心早醉掉。是谁大笑，是谁大叫，默然将心偷取了。

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我们的音乐主题，听首情歌，好好生活。 吹在我脸上，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个人又有了座位。温柔的风，轻轻的，轻轻的吹。

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又错过你。 其实爱情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两个字，就是愿意。我愿意为你，你愿意为我。为什么会愿意呢？因为爱情。 对我讲，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碧晨《红玫瑰》。 所有刺激上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。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便渴望你懂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燃烧透红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。红尘树上是烙印星空，红是文字雪般平庸。世间百花那仅有的悸动，也磨平激动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。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。 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唱我调。谁的孤独他相思拔刀，杀了我的外婆桥。再犯傻，再剪短发，你送的鞋子和脚它又怎会掉。谁的无情它相似毒药，喝下不煎熬。我想留在你的身边，深情款款多么可怜。你无辜的像演员，边说边声泪俱下表现。故事开始总是很甜，岁月流逝人心转变。这是最后一支烟，你信誓旦旦说着谎言。 初炽热的心已凉，一朝